资治通鉴卷第271后梁纪六君王下真明五年冬十月出蒙为楚州团练使晋王如魏州发徒数万广得胜北城日与梁人争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左摄军使石敬瑭与梁人战于河软梁人击敬瑭断其马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以所乘马受之自成断甲者徐行为殿梁人已有福不敢破俱得免敬瑭以事亲爱之敬瑭之远其先解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刘询为张万进于兖州经年城中危窘晋王方与梁人战河上力不能救万进遣亲将刘楚让起师于晋晋王谓之许楚让于军门及耳曰苟不得请生不如死晋王议之将谓出兵会寻以图兖州卒万晋乃止以楚让为邢台左骁卫将军楚让沧州人也十一月吴武宁节度使张崇寇安州丁丑以刘询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辛卯王赞引兵至七城与李嗣源战不利梁筑垒筑梁于潘璋距阳村50里十二月晋王自将纪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降者俘获而还梁人伏兵于要路晋兵大败晋王以数骑走梁数百骑围之李少荣拾其旗单骑奋击救之仅免戊戌晋王复与王赞战于河南赞先胜获晋将石君立等继而大败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万计帝闻石君立勇欲降之系于欲而后享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结成孝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人反为仇仇用哉帝由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军力晋王乘胜遂拔濮阳帝召王赞还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为北面招讨使屯河上以拒晋人即有属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有罪削夺官爵复其姓名曰全师郎命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之吴晋民思绪兵器盗贼亦烦御史台主簿京兆卢书上言仅四方纷争宜交民战且善人为法尽而奸民弄干戈是欲言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六年春正月戊辰 属桑弘志客荆州，执全师郎，现于成都，蜀主视之。吴张崇攻安州，不克而还。崇在泸州，贪暴不法，庐江民送县令受囚。徐知诰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往案之，欲以威崇。廷式曰：“杂端推事，其体至重，职业不可不行。”知诰曰：“何如？”廷式曰：“谢系张崇，使吏如升州，不则都统。”知诰曰：“所案者县令耳，何至于是？”廷式曰：“县令微官，张崇使之取民财，转县都统耳，岂可舍大而解小乎？”知诰谢之曰：“故知小事不足相烦。”以是义重之。廷式泉州人也。晋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吉为魏博内外牙都将，将银枪校节都。建吉为人忠壮，所得赏赐悉分士卒，与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吉之，患者为令徒兼建吉君，赠于晋王曰：“见吉以私才骤失，此其志不小，不可使降牙兵。”王疑之，见吉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罢见吉君职，以为代州刺史。汉杨洞前请立学校，开贡举，设全选，汉主言从之。夏四月乙亥，以尚书左丞李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其挺之弟也，姓舒俊，携赵岩、张汉杰之事，颇通贿赂。萧请与其同为相，请紧密而因似其短，久之有以设官求事者，其者改设为首，请奏之，帝大怒，欲留其远方。赵章左右之，只罢为太子少保。河中节度使晋王有谦以兵袭取同州，逐中武节度使程全辉，全辉奔大梁，有谦以其子令德为中武留后，表求节钺，帝怒不许，继而具有谦愿望，即有以有谦兼中武节度使。至夏，有谦以求节钺于晋王，晋王以莫至，除令德中武节度使。吴勋王重厚功课，徐温父子专政，王未尝有不平之意行于颜色，温以事安之，即建国称制，犹非所乐，多沉饮先食，遂成寝疾。五月，温自金陵入朝，亦当为嗣者，获悉温意言曰：“蜀先主为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国有意取之，当在主张号之初，岂知今日也？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乃以王命迎丹阳公仆监国， 喜普兄蒙为舒州团练使。己丑，勋王卒，六月戊申，普及吴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丁巳，属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祥同平章事，充永平节度使。帝以泰宁节度使刘询为河东道招讨使，率感化节度使尹浩、敬圣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宁攻同州。闰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元庙于万里桥，率后妃百官用谢卫作鼓吹祭之。华阳卫张士乔上书谏，以为非礼，蜀主怒，欲诛之。太后以为不可，乃削官留黎州。士乔感愤，赴水死。刘询等为同州，朱友谦求救于晋。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吉、慈州刺史李存志将兵救之。乙卯，蜀主下诏北巡，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位在翰林城址上。招吴文学，以骈佞德性，出入宫禁。九蜀主起通渠八级数州刺史麦之以迎居地，蜀主许之，使者之蜀之将亡。八月戊辰，蜀主发成都，披金甲，冠朱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落令段荣上言，不宜远离都邑，当为大臣征讨，不从。九月，赐安远城。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济河。良人肃清河中兵，每战必穷追不至。存审选精甲二百，杂河中兵，直压刘询垒。寻出千计逐之，知晋人已至，大惊，自是不敢轻出。晋人均于昭义，河中士良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急，除宿永贵。有谦诸子税有谦，皆归款于梁，以退其师。有谦曰：“昔晋王亲赴无极，秉烛夜战。今方与梁相聚，有命将兴行，分我资粮，岂可复也？”晋人分兵攻华州，坏其外城。李存审等按兵垒巡，乃进逼刘询营。询等西众出战，大败，收余众退保罗文寨。又寻余，存审谓李嗣昭曰：“受穷则薄，不如开其走路，然后击之。”乃遣人牧马于沙苑。寻等消遁，追击至渭水，又破之，杀获甚重。存审等移席告谕官右，引兵掠地至下归，夜堂地陵，哭之而还。河中兵进攻崇州，敬圣节度使温昭图甚惧。帝使供奉官窦为说之曰：“公所有者，化元、美元两县耳。虽名节度使，实宜镇将， 彼之雄帆，岂可同日语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图曰：“然。”违曰：“当为公图之。”即教昭图表求一阵。帝以汝州防御使华温齐全知敬圣留后。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军，数日复还安远。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监视中王宗畴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玉、永宁军使王宗彦、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招讨以复之，将兵伐齐，出故关，避于咸宜，入梁园。丁酉，王宗畴攻陇州，齐王自将万五千人屯千阳。癸卯，蜀将陈彦威出散关，拜齐兵于建阔岭，蜀兵食尽引还。宗玉屯泰州，宗畴屯上归，宗彦、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发安远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思鄂来朝，请幸所至，从之。癸亥，泛江而下，龙州化葛辉应江主，州县公办，民始仇怨。壬申，至阆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娶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痛而足。癸未，至梓州，赵王荣自是累世镇承德，得赵人心，生长富贵，雍容自逸，至府地元沼，即一时之盛，多事西游，不亲政事，世皆养成于辽左，身居府地，权以左右。行军司马李矮，宦者李鸿归用事于中外，宦者石西蒙尤以产于德性。初，刘仁恭使牙将张文礼从其子守文镇沧州，守文亦幽州省其父。文礼于后据城作乱，沧人讨之，本镇州。文礼好夸诞，自言之兵，赵王荣其之，养以为子，更名德明，悉以军事委之。德明将行营兵从晋王，荣誉既已复心，使都指挥使伏袭代还，以为防城使。荣晚年好事佛及求仙，专讲佛经，受符箓，广斋教，合炼仙丹，盛世管语于西山，每往游之，登山临水，数月方归。将左士卒陪从者常不下万人，往来公顿，军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还，宿胡营庄。石西蒙劝王复之他所，李鸿归言于王曰：“晋王嘉禾血战，栉风沐雨，亲冒矢石，而王专以供君之资俸不及之费，且十方艰难，人心难测，王久需府地，远出游从，万一有奸人为变，闭关相聚， 将若之何？王将归，西蒙密言于王曰：鸿归妄生猜见，出不逊于以结邪王，专欲夸大于外，长威服耳。王遂留，信速无归至。鸿归乃叫内衙都将苏汉衡率亲军换甲拔刃，一仗前白王曰：士卒铺路已久，愿从王归。鸿归因进言曰：石西蒙劝王犹从不已，且闻欲阴谋势逆，请诛之以谢众。王不听，牙兵遂大造，斩西蒙首，速于前。王怒且惧，即归府。是夕，遣其长子副大使昭作与王德明将兵围鸿归及李矮之地，卒诛之，连坐者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其党羽，穷至反状，亲军大恐。吾金陵城城，陈彦谦上费用策籍。徐温曰：吾既任功，不复会稽。西焚之。初，闽王沈之、程志加其从子、泉州刺史严彬领平卢节度使。严彬至泉州十七年，利民安之。会得白鹿及子之，僧浩元以为王者之福。严彬由是骄纵，米前使福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是决，沈之诛浩元及其党，处严彬归私地。汉主言前使通号于蜀。吴越王刘前使为其子传秀求婚于楚，楚王因许之。隆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还成都。初，蜀主之为太子，高祖未聘兵部尚书高知言女为妃，无宠，即为妃入宫，游见叔伯，致仕遣还家。知言惊扑，不食而卒。为妃者，徐庚之孙也，有书色。蜀主是徐氏，见而悦之。太后因纳于后宫，蜀主不欲拒于母族，托云为昭度之孙，初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锦布帐，击求其中，往往远视而外人不知。若诸香昼夜不绝，久而厌之，更若造假以乱其气，结增为山，即宫殿楼冠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或乐饮增山，涉寻不下。山前穿渠通晋中，或乘船夜归，领宫女并蜡炬千余居前船，确立照之，水面如昼，或酣饮晋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事为常。贾臣喜敬圣节度使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镇许昌。昭图素是赵言，故得名藩。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书是辽左曰：西王太师亦常为先王书，劝以唐氏以王， 以自地一方。先王欲于云，喜天子姓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世之时威震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善文，谁能尽我？故吾家事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赴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意非所敢闻也。殷气继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侍御造法务。皇朝之破长安也，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40年。只是传真以为常玉，将玉之，或食之，曰：“传国宝也。”传真乃欲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张成业在晋阳闻之，以魏州谏曰：“吴王世世忠于唐氏，救其患难，所以老奴30余年为郡郡食财富，照补兵马，赤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府定，诸事尚存，而王聚集大魏，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诸事，复列胜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迅扫宇内，合为一家。当世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攘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与魏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于所愿，乃群下议和。”长夜之不可止，痛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王邑，成疾不复起。二月，吴改元顺义。赵王既杀李鸿归、李矮，伪证于其子昭作。昭作姓焦弼，既得大权，向时赴鸿归者皆族之。鸿归步兵500人欲逃，聚气偶语，未知所知。会诸军有几次，赵王奋亲军之杀石西蒙，独不食语，众亦惧。王德明素叙意志，因其惧而击之曰：“王命我进坑尔曹，吾念尔曹无罪并命，与从王命则不忍，不然又获罪于王，奈何？”众皆感泣。是夕，亲军有宿于坛城西门者，相与饮酒而谋之。酒酣，其中萧剑者曰：“吾曹时王太保义，今夕富贵绝矣。”即于城入。赵王方焚香受禄，二人断其手而出，因焚府地。军校张友顺率众诣德明帝，请为留后。德明复姓名曰张文礼，尽灭王氏之族，独至昭作之妻普宁公主，以自托于梁。三月，吴人归吴越王刘从弟龙武统军义于钱塘， 留一归吴将李涛于广陵。徐温以涛为右雄武统军，刘以义为镇海节度副使。张文礼遣使告乱于晋王，且奉监劝晋，因求节钺。晋王方置酒作乐，闻之投杯悲泣，欲讨之。辽所以文礼罪成大，然吴方与梁争，不可更立敌于肘腋，以且从其情以安之。王不得已，下四月，遣节度判官卢志、程志受文礼，承德留后。陈州刺史惠王有能反，举兵驱大梁。召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贺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有能至陈留，兵败，走还陈州，诸军围之。五月丙戌朔，改元。初，刘询与朱有谦为婚，询之受诏讨有谦也，至陕州，先遣使遗书，欲以祸福。待之月余，有谦不从，然后进兵。尹浩、段宁素记询，因赠之于帝曰：“询逗留养寇，必似援兵。”帝信之。询既败归，以及请解兵柄。诏听于西都就医，密令留守张宗室赠之。丁亥卒。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惠王有能降。庚子，诏赦其死，降封房陵侯。晋王继许藩镇之请，求堂旧臣，欲以备百官。朱有谦遣前礼部尚书苏洵以行台。寻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谢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30枚，谓之化日笔。王大喜，即命寻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成业深恶之。张文礼虽受晋命，内不自安，复遣见使因卢文进求援于契丹，又遣见使来告曰：“王氏为乱兵所屠，公主无恙，今臣以北召契丹，启朝廷发精甲万人相助，自得地渡河，则晋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决，敬祥曰：“陛下不成此信以赴河北，则晋人不可复破矣，宜徇其情，不可失也。”赵张备皆曰：“今强寇尽在河上，晋无兵力以拒之，犹惧不知，何暇分万人以救张文礼乎？且文礼坐持两端，欲以自固，与我何利焉？”帝乃止。晋人旅于塞上及河津，或文礼蜡丸捐书，晋王皆遣使归之。文礼残惧。文礼既召故将，多所诛灭。伏袭将召兵万人，从晋王在得胜。文礼请召归，以他将代之，且以袭子蒙为都督府参军，遣人击钱伯 老行营将士以悦之。习见晋王，涕泣请留。晋王曰：吾与赵王同盟讨贼，亦有骨肉，不亦一旦获生肘腋，吾诚痛之。如苟不忘救君，能为之复仇乎？吾以兵粮助汝。习与部将三十余人举身投地痛哭曰：故使受习等见，使至攘除寇敌，自闻变故以来，冤愤无诉，欲引荐自警，故无异于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辅佐之勤，许之复冤，习等不敢烦霸府之兵，愿以所部敬前博取凶数，以报王室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晋王以习为承德留后，又命天平节度使严保、相州刺史史建堂将兵助之，自行明而北。文理先并复居，甲子，晋兵拔赵州。刺史王禅降，晋王复以为刺史。文理闻之，惊惧而卒。其子楚瑾密不发丧，与其党韩正时谋西利拒晋。九月，晋兵渡滹沱为镇州，掘曹渠以灌之，获其深州刺史张友顺。人臣史建堂众刘使卒。晋王欲自分兵攻镇州，北面招讨使戴思远闻之，西谋杨村之众袭得胜北城。晋王得粮饷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晋王命李嗣源伏兵于七城。李存审屯得胜，先以骑兵诱之，委事雷切，粮兵竟尽。晋王沿中军以待之，粮兵至，晋王以铁骑三千奋击，粮兵大败。思源走趋阳村，士卒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倒戒，坠河陷兵，失亡二万余人。晋王以李嗣源为藩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楚直未有子，邀人李应之得小儿刘云郎于行义，以谓楚直曰：世儿有贵相，使养为子，名之曰都。即壮，骈宁多诈，楚直爱之，至新君，使典之。楚直有孽子玉，无宠，奔晋。晋王客用以女弃之，累迁至新州团练使，与子皆幼。楚直以都为节度副大使，欲以为嗣。即晋王存续讨张文礼，楚直以平日镇定相为唇齿，恐镇王而定孤，故见以为方御良寇，以且设文礼。晋王答以文礼事君，亦不可设，有遣引良兵，恐于议定亦不利。楚直患之，以新州地邻契丹，乃遣遣人御御，使路契丹，诏令范塞，勿以解镇州之围。 其将佐多谏，不听。欲速及都，冒记其宗，乃邀楚直求为嗣。楚直许之。君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虑欲夺其处，乃因与书吏何昭训谋结楚直。会楚直与张文礼使者宴于城东，暮归，都以新军数百伏于府地，大造节之，曰：“将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请令公归西地。”乃并其妻妾又至西地，尽杀楚直子孙在中山及将佐之为楚直复心者，都自为留后，俱以状白晋王。晋王因以都待楚直。吴徐温劝吴王似南郊，或曰：“礼乐未备，且唐似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是天乎？吾闻是天贵城，多费何为？唐美郊寺，起南门，管其书，用之百壶，此乃济世奢泰之弊，有安足法乎？”甲子，吴王寺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甲徐之告同平章事，领江州观察使。寻以江州为奉化军，以之告领节度使。徐温闻寿州团练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征之。徐之告曰：“寿州边于大镇，征之恐为变，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以崔太初不能治，如他人何？”征为右雄武大将军。十一月，晋王使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将兵攻镇州。张楚瑾遣其弟楚齐幕僚其简谢罪请服，晋王不许，晋锐攻之，旬日不克。楚瑾使韩正时将千骑突围出，取定州，欲求救于王楚直。晋兵追至行唐，斩之。契丹主继许卢文进出兵，王玉又说之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素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契丹主以为然，悉发所有之众而南。数虑后见曰：“吾有西楼养马之父，其乐不可生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成为妖力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托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少红应城自守。契丹长驱而南，为涿州，旬日拔之。秦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亲将军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将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高继昌遣都指挥使尼可福以足万人修江陵外郭，继昌行事则攻城之慢，仗之。 纪昌女为可服子知进父，纪昌谓其女曰：“归欲汝舅，吾欲微重办事耳，以白金数百两为之。”是岁，汉以尚书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陈续蛮亲楚，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讨平之。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楚直于西地，楚直奋拳殴其兄曰：“逆贼，我何负于汝？既无兵刃，将视其鼻，都撤袂豁免。”未几，楚直忧愤而卒。甲午，晋王至新城南，后继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将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将斩之不能止。诸将皆曰：“鲁倾国而来，吾众寡不敌，又闻梁寇内侵，以且还师魏州以救根本，或请视镇州之围，西入井陉避之。”晋王犹豫未决。郭崇韬曰：“契丹为王欲所诱，本立获财而来，非能救镇州之急难也。王心破梁兵，威震一下，契丹闻王至，心举气索，苟挫其前锋，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强敌在前，吾有进无退，不可轻动以摇人心。”晋王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今遇此小鲁而避之，何面目以临四海？”乃自率铁骑五千先进，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万余骑见之，惊走。晋王分军为二，逐之，行数十里，获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峡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晋王宿新乐，契丹主车仗在定州城下，败兵至，契丹举众退保望都。晋王至定州，王都营业于马前，请以爱女弃王子祭籍。戊戌，晋王引兵驱望都，契丹逆战，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欲西求突陀五千骑，为其所为。晋王力战，出入朔寺，自武至深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鲁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益州，会大雪弥寻，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主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晋王引兵聂之，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不搞于地，回还方正，皆如边检，虽去无一之乱者。叹曰：“鲁用法言，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晋王至幽州， 使二百骑蹑契丹之后，曰：“鲁出境即还。”即释勇追击，悉为所擒，为两骑自他道走免。契丹主则王欲执之以归，自是不听其谋。仅代州刺史李嗣恭将兵顶归如吴等州，守山北都团练使。晋王之北攻镇州也，李存审谓李嗣源曰：“良人闻我在南兵少，不攻得胜，必袭魏州。吾二人聚于此，何为？不若分军备之。”遂分军屯澶州。戴思源果悉杨村之众趋魏州，嗣源引兵先之，均于敌攻辞下，遣人告魏州，使为之备。嗣源至魏殿，嗣源遣其将十万全将骑兵挑战。嗣源之有备，乃西渡环水，拔成安，大略而还，有将兵五万攻得胜北城，重嵌负垒，断其出入，昼夜急攻之。李存审犀利据守。晋王闻得胜势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远闻之，稍营顿还阳村。蜀主号为微行，九四昌家迷所不到，误人识之，乃下令市民皆着大财帽。仅天平节度使兼侍中严保筑垒以为镇州，决呼沱水还之，内外断绝，城中食尽。丙午，遣五百余人出求食，保纵其出，与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长围，保轻之，不违背，俄数千人既至，诸军未及，镇人遂坏长围而出，纵火攻保营，保不能拒，退保赵州。镇人悉毁尽之营垒，取其除宿，数日不进。晋王闻之，以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以代保。夏四月，蜀军使王成刚女将嫁，蜀主取之入宫，成刚请之，蜀主怒，留于茂州。女闻父得罪，自杀。贾诩、张楚瑾遣兵千人迎粮于九门，李嗣昭设伏于故营，邀击之，杀获殆尽，与五人逆强虚奸。嗣昭还马而射之，镇兵发矢中其脑，嗣昭伏中使尽，把矢于脑以射之，一发而逸。会日暮，还营，疮流血不止，是息卒。晋王闻之，不欲酒肉者累日，嗣昭一命。昔以泽路兵守判官人员，使都诸军攻镇州，号令如一。镇人不知嗣昭之死。元三元人也。晋王以天雄马步都指挥使、镇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嗣昭诸子护丧归葬晋阳。 其子既能不受命，率父牙兵数千，自行营拥丧归潞州。晋王遣母弟存卧，持计追御之，兄弟俱愤，欲杀存卧。存卧逃归，四招妻子季仇、季涛、季达、季忠、季能、季袭、季远。季仇为泽州刺史，当袭爵，素懦弱。季涛凶狡，求季仇于别事，诈令士卒解己为留后。季涛扬让，以示白晋王。晋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义军曰安邑，以季涛为留后。延保残愤，居发于备，假虚卒。汉主言用数者言，由梅口镇避灾，其弟晋敏之西鄙，敏将王延美将兵袭之，未至数十里，真者告之，言遁逃锦免。五月已有，晋李存晋至镇州，营于东原渡，假滹沱水为垒。晋魏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蒲儿，以排忧得幸于晋王，颇有履历。晋王赐姓名，以为刺史，专事剖敛。防城卒皆征越客纵归。八月，庄宅使段宁与步军都指挥使张郎引兵夜渡河袭之，结弹登城，直存儒，遂克魏州。戴思远又与宁攻陷祁门、攻城、新乡，于是澶州之西、象州之南皆为良友。晋人失君楚三之一，梁军复阵，帝以张朗为魏州刺史，朗徐州人也。九月戊寅朔，张楚瑾使其弟楚求乘李存晋无备，将兵七千人掩至东原渡，使晋之骑兵亦向镇州城，两部相遇。镇兵即存进营门，存进狼狈引十余人斗于桥上，镇兵退，仅骑兵断其后，夹击之，镇兵殆尽，存进亦战没。晋王以藩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镇州时节力尽，楚瑾遣使以邢台请降，未报，存审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将李在峰为内应，密投坠以纳晋兵，毕明毕登执楚瑾兄弟家人及其党高蒙、李柱、齐简送邢台，赵人皆请而食之，着张文李师于市。赵王故事者，得赵王遗骸于灰烬中，晋王命祭而葬之，以赵将伏袭为承德节度使，乌镇为赵州刺史，赵仁真为深州刺史，李在峰为冀州刺史，朕信都人也。伏袭不敢当承德，辞曰：“故使无后而未葬，习当斩崔以葬之。”似李必听命，祭葬，即意行台。赵人请晋王 兼领承德节度使，从之。晋王割相卫二州至义宁军，以袭为节度使。袭辞曰：“魏伯霸府不可分也，愿得河南一镇，袭自取之。”乃以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李存审兼侍中。十一月戊寅，晋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成业卒，曹太夫人亦其弟，谓之行服，如子侄之礼。晋王闻其丧，不食者累日，命河东留守判官何赞代至河东军府事。十二月，晋王以魏博观察判官晋阳张宪兼镇冀观察判官，全镇州军府事。魏州税多不付，晋王以让思路，即因召季梁。季梁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直在都税，直之不休，何敢欲我军事？”季梁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悦，谢之。自是重之，每欲谋议。是岁，契丹改元天赞。大封王公义，姓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黎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简约宽厚，国人安之。